好嗱，咁我哋咧呢一节咧，我哋咧继续翻咧，头先阿空讲到咧大和解系咪啊？ 系。 咁咧就呢个大和解咧，就其实缅甸或者同成个世界咁讲啦吓。咁我相信咧，就呢个大和解咧都唔系话唔可能嘅。咁就应该从何做起咧？例如话可唔可以话将嗱，我自己觉得啦吓，阿空有几个因素可以谂嘅。第一个咧就用和平嘅方法解决啦，用一个和谈嘅方法解决啦，或者系一个联合国国际之间嘅人道援助解决啦咁讲。咁阿空你点睇咧？ 其实我哋睇下啦，当然如果佢哋自己可以解决系最好， 嗯， 但系咧依家嘅情况嚟睇咧，自己解决唔到啦， 系 啊。咁至少係需要旁邊嘅、嗯，如果係嗰個東盟，係咪東盟啊？ 東盟 係啦，東盟國家可以幫到佢咧，係、嗯、東盟先咯。嗱、嗯，如果係東盟都做唔到啦，咁先係嗰個 UN 啊嗰啲、嗯。當然東盟幫助佢嘅時候咧，都係需要 UN 嘅支持啊，其他嘅支持。總之係係國際上我哋講嘅國際咧，唔係去干涉，而係咧去幫助， 嗯， 啊去幫助去協助佢解決呢個問題。 系、 啊、我哋就系、是希望咧，唔好其他嘅国家咧，唔好用就抽个政治游水之后咧，把呢个问题搞大咗。 因为呢个都系人道危机嚟 嘅，系啦，有人道危机啊！如果要咁搞，系如果啲人佢要抽到一啲政治游水，但系又死好多人噶喎。 会啊， 系啦，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唔好再搞呢啲啦。即系我哋希望多啲政治家出嚟， 系 唔好静下， 系 啊，静、下咧就系、是。捞油水啫，今晚系佢捞油水，佢唔理人哋死活嘅。 冇错， 嗱呢啲咧，我哋希望所有人民咧、嗯，人民我哋眼睛咧系雪亮啲去睇翻呢啲事之后咧、 嗯， 希望有政治家出嚟、 嗯， 协助缅甸去解决呢个问题。 系，咁我相信咧，其实东盟十国咧都对呢件事可能某程度上都有分歧，因为好多咧对佢哋嚟讲咧，国内咧都有啲嘅嗱，即系如果。好似緬甸咁樣 term 咧，佢哋就話佢哋係啲叛亂分子啦嚇，即係講係咁講嘅。咁啊，當然你依家睇翻咧，就兩東南亞有菲律賓啦，咁就啱啱咧就剿除咗伊斯蘭國喺佢哋南部城市嘅一啲嘅控制啦。咁甚至乎你話泰國佢喺南部咧都話佢哋有啲嘅伊斯蘭嘅叛軍啦。咁、所以可能咧呢啲國家比較敏感喎，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未必話會。即係公開反對緬甸嗰個情況，雖然佢哋未必會咁樣鎮壓法嘅咁講，咁就阿空咧聽你講開咧就話你話泰國都好啦咁講，其實好多時疆域嘅劃分咧，其實會唔會有啲乜嘢製造到對當地人啲困擾或者對當地人嗰種嘅騷擾咧咁講，唔方便啊？ 梗係有啦，因為我嘅到過幾個嗰、那個。边界咧、其实发觉边界两边嘅人咧，喺、历史上其实系一家人，一个族人， 系 啊，甚至系一个家族啊， 嗯、 啊嗰啲嘅， 嗯， 例如喺缅甸同埋中国，即系云南啊嗰边嘅边界咧， 系， 其实喺缅甸嗰边嘅嗰边人咧，系讲中文嘅、 哦，讲中文嘅国语， 讲中文嘅，系讲国语，讲云南话嗰啲嘅， 系 ，OK， 点解咧？因为佢初根本就系、是。云南人嚟嘅， 系 ，OK， 嗯， 咁啊，和嘅两边咧， 嗯， 啊，系一个族人嚟嘅，甚至系一个村嘅，咁你都知道啦，一个村又好，两个村又好，就系隔一条河嘅话咧，要分嫁啊，有呢啲亲戚啊，甚至系搬迁啊， 系 嘛，啊，甚至啊大佬系对面，啊细佬喺呢边， 分咗界， 啊分咗界嗰边啫，其实嗰时根本就冇一齐噶嘛。 中国都常见啦，河东河西嘛。 系啦，咁河东河西嘅时候咧、大家都系住喺嗰度啦，河东边一个住河东边，一个住河西边。 系， 但系收尾划界嗰时，变咗两个国家啦，而家。 系，即系住咗几百年 啦， 相安无事。 系啦，系啦，河东变咗一个国家，河西变咗一个国家。 嗯， 但系咧，呢、這个都仲未系问题。系问题话，当嗰个国家嘅政府，佢就系承认嗰块地嗰、那个界线咧系佢嘅。 系冇错。 但系喺嗰度住嘅人咧，佢就唔要啦。 哦，即系要地唔要人 啦。系啦，要地唔要人，佢就系承认嗰块地咧就系呢个划界线咧嗱。是国际上话俾我嘅喎，但系咧，你睇到嗰边住嘅人咧，唔系我哋缅甸人啊，系中国人口，中国人 面。哇，咁好尴尬喎！即系咁啊， 所以就变咗以呢一个咧，就造成好多问题咯。 嗯， 咁泰国南部又系， 嗯， 啊，甚至系有啲地方系东欧啊，都有类似呢一种嘅问题嘅。 系 啊，所以咧呢、這个都系政治上，当然佢就系强调。啊，嗰、那个边界咯，系啊，你一划线嘅话咧，国际上边度你都可以揾到佢啲证据，佢冇讲错， 系， 但问题咧，佢就冇提话嗰班人住喺嗰度咧，系住咗几耐？ 系， 你仲未划界线嗰时，佢已经住喺嗰度啦嘛？ 自古以嚟， 自古以嚟已经住喺嗰度啊嘛！你都划咗界线之后咧，变咗缅甸人，嗯、但系你一睇嗰个样咧、嗯，根本就唔系缅甸人， 系， 佢系中国人嚟嘅， 系。 但问题唔系佢嘅错噶嘛？ 哦，唔系佢嘅错啊？ 点解系佢嘅错？佢不嬲住喺嗰度，住住下我突然间我喂，点变咗缅甸人嘅？ 系， 佢都奇怪啊！ 系突然间要攞缅甸身份证， 系啦，问题佢唔俾你喎、 啊，又唔俾你喎、啊，佢又唔觉得你。 咪而家罗兴亚又唔俾咯， 系罗兴亚就 头先你提咗罗兴亚嗰个身份咧，其实曾经俾过嘅， 系 有嘅， 系 要取消啫嘛。 即系个军政府执政之后就取消。 所以点解系取消咧？我哋奇怪啦，点解系取消咧？ 同埋佢应该用咗呢个权利啦。 咪所以我即系呢啲系人为噶咯， 冇错， 明唔明啊？所以呢啲系制造紧问题咯，应该系制造紧问题，仲系解决问题。 系 啊，佢唔系话一个点啊，即系历来都冇承认过。 系， 就算历来都冇承认过嘅话咧，咁佢住喺嗰度五六代人嘅时候，咁系咪应该要去承认呢？ 嗯， 都要考虑呢个问题啊嘛。 系 ，OK， 嗯，啊，呢个系世界上系都系咁做嘛。就好似我哋香港，你七年就俾你身份证咯。 系啊，七年身份证噶啦，唔使住七代噶。 佢七代咧都唔俾。OK， 系， 更何况你系曾经俾咗噶， 系， 曾经承认过噶， 系， 啊，点解系途中要取消咧？ 嗯，取消理由系啲乜嘢咧？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咪唔好嗰样整嗰样咧？一阿毛整饼咁样，但系死人噶、哦， 但佢又真系 制造成嗰啲人道危机啊！ 但佢似乎真系唔当嗰啲人命系人命喎、啊，真系。 所以咧，我哋觉得就系大家啦，就系冇以宗教嘅角度去睇呢件事， 嗯， 就系、是、以人道嘅角度，当佢一个系人得噶啦， 系、 嗯、OK， 系以人嘅角度去睇，同样嘅。我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这个角度得的了，不要去介太多东西。哎呀，我不是缅甸人，哦，我不是这样的人命的、哦、特别那些爱护动物那些动物的命你都敢紧张了，为什么人的命你不紧张呢？ 都啱的、因为之前就西方比较重视叙利亚的难民问题啦、因为就他们的切身问题啦，还有他们有张相影到个 BB 仔摊头死了，咁啊，觸發到好多即係西方人即係對個問題嘅關注啦。咁啊，當然呢、這個相信羅興亞人咧，其實就呢、這個問題頭先啱啱阿空講過啦，有十六具屍體係嘛？其實如果見到咧， 那個、親眼，我朋友親眼睇，因為我冇勇氣去睇啊。 係啊， 啊，我唔忍心去睇啊。 係 啊，嗰、那個係見到嘅，咁仲要沖走咗嗰啲。 都唔不计其数， 失踪咗嗰啲就唔知啦。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问题其实都值得人关注嘅。咁但系啱啱阿空讲起咧，就如果你话以宗教角度睇啦吓，咁就会唔会都你会听到啲声音话会唔会其实嗱罗兴亚人啊大部分都系伊斯兰教徒啦，咁会唔会其实系伊斯兰教或者嚟话伊斯兰国家，其实佢哋系咪都有啲责任嘅道义咧？去睇下啲羅興亞人咧，會唔會有啲咁嘅聲音咧？你聽到有時 嗱，其實道義上又好，咩上都好咧，有責任咧，我覺得個個人都有， 係 個個人， 嗯 啊，唔係穆斯林唔係穆斯林嘅國嘅問題， 嗯、 即係唔係信仰嘅問題，即係頭先我提到人道嘅問題咧，我哋個個人都有， 係 當然作為一個穆斯林國家嘅話咧，佢哋係有。更多少少嘅責任， 係 啊，同埋應該去幫助。 嗯， 但係咧，我哋就希望話好多，特別喺呢啲做善事嘅時候咧，因為人有唔同嘅睇法，有唔同嘅諗法， 係 啊，所以我哋就係即係在乎自己先咯。 嗯， 啊，唔好在乎啊其他人。哎呀，你有冇做啊？哎，你做咗幾多啊？ 係， 其實呢個問題我哋問翻自己就夠啦。 嗯。即系自己都系人， 系啦，我自己都系人，我系咪人先？ 嗯， 如果我系人咧，咁我要冇在乎咧？ 嗯， 我要冇在意咧？ 嗯， 我要冇关注咧？ 嗯， 我要关注几多咧？ 系， 首先问自己先咯。 嗯， 如果个个人都咁问自己嘅话咧，咁好多人就会会帮助噶啦。 系， 如果你就系睇住其他人， 嗯， 咁我哋乜都唔使做啦。 系啊。因为喺香港咧，就似乎呢个话题就唔算话即系引起好大关注啦，甚至乎有时都听到啲声音咧，就有啲人就话罗兴亚人啊抵死啦，或者可能有啲海民有都讲，就可能个责任都唔在于个缅甸嘅情况啦，所以就有时咧就都会睇到有啲咁嘅声音啊。 好啦，咁另外呢，讲起呢就罗兴亚人啦，可能都带出咗个关注，就係、是、其实呢好多人呢就将即係嗰个地区呀，即係当地嘅人呀，那个睇法呀，那个或者那个本身佢存在嗰个历史呢可能有啲歪曲咗喎。即係嚟话啱啱阿空讲过啦，罗兴亚人啦，其实可能佢哋嗰个追源溯本呢，可能佢哋都讲緊七世纪八世纪喺度住啦。又或者可能就算你讲佢百几年都佢都算当地人啦，係咪？咁會唔會有啲情況呢，就例如我哋睇伊斯蘭啊，或者係佢喺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呢，其實會唔會佢哋本身嗰個嘅歷史啊，或者佢哋個本源都會被擾亂咗呢？ 特別係我相信係有嘅，同埋呢特別係即係一個國際上嘅大氣候啦，我哋講咁啊，當然大氣候呢係受到西方嘅一啲牽引啊。但是我哋希望我哋东方咧，尽量咧唔好受到嗰西方嘅嗰啲特别唔好嘅呢种气氛又好，呢啲嘅观点啊，去影响之后咧，即系影响埋我哋自己嘅地区咯。 系 啊，例如咧有一啲问题喺西方系好长远噶啦，好久噶啦，成千几年嘅嗰啲历史恩怨系一路存在。 系 嗰、那个。如果是讲宗教，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其实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信徒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在历史上是很早很早、已经有这些甚至很多恩怨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希望东方人呢就不要就去把那些东西移植了过来。例如一啲系英文讲嘅话题或者议题咧，系事实，系发生喺西方国家。 系 如果喺嗰度讲咧，大家都系习以为常噶啦。 系 呢啲又系啊存在噶啦。但如果我哋一旦用中文，无论系而家好似我哋讲嘅，又或者系写嘅文字， 系 用中文嚟俾中国人睇嘅时候咧，嗰、个完全唔同噶啦。 系 即系变咗，我哋想把嗰边嘅问题咧、移植过嚟我哋。中国人或者是中文语境的社会、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当年希特勒想灭了那个千几万的犹太人都做不到、okay? 更何况现在、世界上穆斯林是成十几亿的、没可能把这十几亿的人消灭了、但是呢就是去搞乱了这个社会所以冇任何人得到好处，所以我哋就希望咧冇跟翻嗰个西方人嘅谂法，当然又参考啊，或者咩嘢系可以参考嘅，系嘛，或者预防啊，或者咩嘢啊，有啲问题，但系更加嗰个咧系我哋希望系多啲认识一下，穆斯林，同穆斯林倾下偈，好似而家你咁样 ，OK， 嚟我哋通下倾下偈，认识几个穆斯林朋友，之后咧就听下睇下，因为你同佢哋倾偈或者系认识佢哋交流交往咧，你先知道真正一个穆斯林系点样谂嘅。 冇错、 如果你系就系睇住嗰个电脑、，OK， 嗰个网络嗰度去睇嘅话咧，你通通系吸收紧人哋俾你嗰啲毒素嚟嘅，所以或者系唔正确嘅信息俾你嘅。所以我哋希望咧，大家系至少你嚟听一听，穆斯林自己系点讲咧，又或者系接收一啲嘅正确嘅一啲信息，咁先可以 balance 到你对穆斯林同埋 Islam 嘅啲认识。我哋多数人咧系受到嗰个传媒嘅影响，而传媒咧又系以嗰个西方为主，所以就变咗咧嗰个睇法好单一。好单方面嘅、虽然喺佢个讲啲系事实，咁头先我讲咗有一啲就系冇啲地方性嘅嘢，地方嘅问题，但系咧冇必要咧把佢系扩大咗，即系扩大化，因为咁样对所有人都冇好处，对所有人唔单止系对穆斯林冇好处，对你同穆斯林之间嘅嗰、个。影响嗰、那个关系嘅影响系负面嘅， 系 唔会正面嘅， 系 所以咧我哋系希望多啲人咧系去接触啊，同埋去了解一下， 系 穆斯林同埋伊斯兰，咁样咧系先可以帮助你正确咁样去认识穆斯林， 咁咧雙方先，就好似一個人咯，或者幾個人，我人同人之間如果唔認識，甚至係誤解，甚至係成見，有成見先，之後咧，哇，你去相處或者都難啲嘅。即係而家嗰種，我哋要了解之前又先認識，認識又先了解，咁你了解咧，大家如果係有唔同嘅意見、唔同嘅睇法，咁都可以包容啊嘛，都可以知道啊，你諗緊乜嘢，我諗緊嘢，咁傾咗你先知，哦，你係咁諗嘢嘅。哦，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不会伤害到对方的嘛，不会伤害到对方的嘛，所以我们希望多些交流。 阿空啊，讲开咧，伊斯兰咧本身就系一个即系全球性嘅宗教啦，咁但系咧就都会当然咧去到每个地方都有啲本土化嘅情况啦。咁啊，而家我相信咧本土化咧都系全球嘅趋势啦。例如话你可能睇到好多欧洲嘅议会选举啦，又或者甚至乎美国嘅议会选举都系啦。即系你见到咧本土派咧都系比较茁壮少少嘅。咁咧可唔可以咁讲咧？就系、是、嗱，伊斯兰咧俾人哋印象咧就是、伊斯兰教徒全部都系一个样嘅。全部都是一個樣嘅，因為咧，可能佢哋就都係講一個宗教啦，甚至乎啲人一諗咧，就全部都係中東人咁嘅模樣啦嚇。咁但係就空上一集講過，其實就好多依家嘅伊斯蘭教徒都已經唔係中東人噶嘛，淨係中東人噶嘛，因為真係全球宗教嚟噶嘛。咁就好多人咧講起伊斯蘭嘅歷史咧，就會諗起例如佢由創教開始啦，咁即係六幾幾年嗰陣時候就至到而家就大概1400多年到啦。咁就变咗咧，好多咧一讲到伊斯兰呢样嘢咧，就标签咗佢最多就千几年历史啦。 系， 咁你又点睇咧？会唔会其实好多地方唔同嘅民族，因为咁样即系俾人标签咗，或者本地化咗，或者系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嗱，首先我讲创教咧，其实我哋唔讲创教嘅， 系 啊，穆罕默德咧，佢系宣传伊斯兰嘅最后嘅一位先知， 系。 啊！佢唔系创立呢个宗教，佢系宣传呢个宗教，佢系推广呢个宗教。 系 啊，咁伊斯兰嘅信仰呢、这个成 set 嘅成套嘅呢个信仰体系咧， 系 有做埋主启示嘅。 系， 所以如果有讲创立教嘅话咧，系、做埋主创，系创立嘅。 系 啊。咁啊，透過佢派遣嘅嗰啲先知，由亞當開始一路到穆罕默德，係有好多各個民族喺歷代各民族都有呢啲先知嘅，佢哋嘅人數係超過12万几嘅，而穆罕默德係最後啊， 係 OK 唔係唯一 最後先知， 係最後嘅先知， 嗯， 即係。穆斯林嚟讲咧，我哋系要信晒所有嘅先知嘅， 包括耶稣啦， 包括耶稣、 摩西啦、 摩西啦、阿伯拉罕啦，系啦，亚当呢啲全部嘅。 系 第二点咧，系1400年咧，系应该系穆罕默德出现， 最后一位先知出现， 最后一位先知出现，同埋复兴咧，复兴伊斯兰以前嗰啲先都系宣传呢啲嘢噶嘛，嗰、那个核心。因为他们宣传的那个信仰的核心就是十诫的第一诫，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现在的翻译就是除了独一的造物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崇拜，这个是一点，所以当穆罕默德是最后先知1400年前出现，跟着就去宣传这个复兴呢个信仰嘅时候咧，喺其他嘅人嘅眼中就认为呢个系一个新嘅宗教，即系1400年先出现嘅， 就六几几年嗰阵时公元嗰几年就创立俾个宗教啦。 但事实咧唔系咁样。 因 为咁样咧，造成一啲嘅误解，特别系历史或者系人嘅身份嘅一啲嘅误解咧，系就因为有啲人用呢、这个。他信了这个教之后呢，就用这个教的历史，来定为那个人的历史， 那个民族的历史， 或者是民族的历史， 虽 然在我们中国来讲，例如说回族，回族是在1400年前才有这个族，在之前没有的，因为呢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这个穆斯林，他来到中国做生意跟着呢来到中国之后呢就落地生根啦。咁落地生根之后，佢哋嘅后裔慢慢慢慢形成一个族呢，叫做回族。 应该早啲嗰时可能唐朝回鄂人啦， 系啦，系啦，所以系啦，嗰啲人咯，嗰啲人组成嘅咧叫做回族， 系 啊，咁回族自然系算呢个宗教啦，即系佢哋祖先嘅宗教啦，但系唔好忘记咧，除咗呢种人之外，系中国本土嘅其他民族 系 后期都信咗呢个教， 系冇错， 佢哋唔系外嚟嘅。 哦，唔系，佢哋当地嚟噶嘛？ 佢系当地嚟嘅，只不过咧，佢哋唔系汉族啫。 系 啊，即系我哋讲紧， 都系我哋嘅中国人嚟嘅。 系啦，我哋讲全民族，因为中国人，所以而家讲紧中国人系五十六个少数民族， 系 全部加埋一齐先系中国人噶嘛。 再加汉族， 汉族系其中一个族咯， 冇错， 其中一个大啲嘅族咯， 大啲嘅族 系啦。咁啊，仲依家就算系官方嘅，而家官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承认嘅。全民族信呢个教嘅，就要十个， 我都要十个咁多， 十个， 唔止回族喎， 唔止回族，就回族系大啲，啊，另外一个大嘅族系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 系啦， 系 维吾尔族，啊，再嚟咧，其他咪东乡族啊、满族族啊，系啦，乌兹别克族啊呢啲嘅少数民族咧， 系 都系信呢个教嘅， 系 呢个系全民族， 系， 但问题仲有一啲。除咗呢十个少数民族之外嘅其他民族， 系 甚至系汉族入边都有一啲信呢个教噶嘛？ 哦，当然啦。 OK， 但系咧问题就出现啦。如果一个汉族信咗伊斯兰，佢系穆斯林嘅时候咧，一倾偈倾偈，哎，你系穆斯林，哦，系啦。如果讲翻历史，佢就认为你嚟到我哋一千四百年先嚟我哋中国嘅。 系，即系本土嚟讲，你得一千四百年 啦，我就唔知你意思啦。系啦，咁其他藏族啊、蒙古族啊、亚伯族啊呢啲嘅少数民族又系咯。 系 啊，总之你一算到伊斯兰咧，你嘅嗰个历史就减咗好多，剩翻一千四百年啦。 哦，即系全部由公元六几几开始计 啦。系啦，佢就把穆罕默德嗰个历史年限咧， 照搬过嚟， 搬咗过嚟之后咧，佢话哦，你得一千几年啫。 系， 其实呢个系。好大嘅错误，同埋呢个都系制造咗好多问题，好多地方都系有嘅，唔单止系我哋中国。 巴勒斯坦系咪都会有呢、 這个？系啦，巴勒斯坦又系嚟自呢一种嘅问题。其实巴勒斯坦人呢，如果大家睇翻圣经咧，摩西带住啲以色列人，由埃及啊去翻当时嘅所谓嘅叫咩啊？应许之地。 允 许之地嘅时候，迦南嗰度咧，嗰度已经要迦南人系嗰度， 系冇错， 啊，已经要人系嗰度啊嘛，系啦，啊，大家去查下，嗰班人就系巴勒斯坦人啊， 系， 但系咧后期嘅到咗而家一千四百年之后，即系差不多一千四百年之后，咁佢哋接受咗伊斯兰信仰， 系， 啊，咁接受咗伊斯兰信仰咧，啲人就话，喂，你得一千四百年，即系你系。犹太人之后先嚟呢个地方， 所以外来人 变咗系外嚟啦。啊，反而犹太人咧，变咗更早啊佢哋。嗱，其实咧犹太教或者系摩西传嘅嗰个后期变咗犹太教啦。系最早都系去到摩西啫。啊，以摩西嘅咁嘅。五经系嘛？ 摩西 五经为基础，咁样跟住去成立咗一个犹太教。 都系好多规矩都系由嗰十诫啊。 系啦，十诫呢啲都系嗰个教义嗰啲系一样噶啦。不过我哋讲历史嘅话咧，你嗰时咧先话有犹太教噶嘛。但系巴勒斯坦人咧系一早已经喺嗰度。只不过咧，因为佢哋信咗伊斯兰咧，大家就睇佢哋嘅。零零或者佢哋嘅历史 就推后咗好多， 推后咗好多几千年添。 所以就严格嚟讲，巴勒斯坦都系本土人啦，真系。 先系本土人， 先就系佢哋真正正宗宗嘅喺 嗰笪地方 嘅本土人。 系啦，其实大家睇圣经都可以睇得到嘅呢啲。 系， 睇圣经都可以睇，唔系我自己领入嚟。 系 啊，你除非话，当时巴勒啊嗰个以色列人，摩西带以色列人去到一个地方冇人嘅。 系 ，OK。咁住咗落嚟，跟住再住咗成几千年之后咧，即系由而家计一千四百年，公元七世纪、八世纪之后咧，咁啊，呢依家所谓嘅巴勒斯坦人咧，先杀咗入嚟 ，OK， 抢咗佢嘅地又好，侵略又好 ，OK， 咩又好，霸咗又好 ，OK， 之后跟住就过咗一千几年，依家咧又俾个犹太人抢翻去。 系。 又思想唔系噶嘛？ 我都唔系长期都喺度，几千年都一路都 系啦，几千年已经喺嗰度嘅。只不过佢嘅名字变咗咧，因为佢嘅信仰系穆斯林， 系 一变穆斯林咧， 系 嗰个历史就唔见咗一橛，一大橛。 好，好，咁我哋听完咧，就我哋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吓。